每月一期的科学留言榜又出炉了，所以今天晚间我们给您继续破解留言。在过去的七月份，有哪些在你我身边盛传的留言呢？腐烂的水果到底能不能吃？散装的生鲜奶会比包装牛奶更有营养吗？我们的身体到底能不能实现局部减肥呢？以上尽在今天晚间的照亮新闻深处，七月科学留言榜。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新的一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是8月3号，我们先和大家回顾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应该说呢，在1492年的这一天发生了一件对于人类历史的进程而言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这件事件呢，是意大利的著名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船队离开了西班牙，开始穿越大西洋的远航。哥伦布呢，我们今天都知道啊，他是第一个到达美洲的欧洲人，他相信地球是圆的，认为呢从欧洲向西航行就可以到达呢传说中的印度。在西班牙女皇的鼎力支持下，先后四次出海远航，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美洲的航路。这时间呢，就是在1492年的8月3号这天开始的。当时啊，哥伦布在出发之前啊，还带着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率领着三艘百十来吨的帆船啊，只有三艘百十来吨的帆船，这和郑和下西洋的大宝船可是真的没法比啊，一个是大哥哥，一个就是小弟弟了。当年哥伦布的船队呢，从西班牙浩浩荡荡的出发，驶向了大西洋，一直呢经过了70多天的昼夜航行，在1492年的10月12号，终于发现了新的陆地。这个陆地呢，也就是今天的美洲加勒比海当中的巴哈马群岛。但是啊，哥伦布认为说啊，我找到的就是印度。虽然说呢，他之后又走到了很多美国的海岸，但他一直认为说这里就是印度。直到呢，一个叫做阿美利哥的意大利学者经过多年的考察，才知道啊，你哥伦布说的印度不是真正的印度啊，而只是呢我们过去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个新大陆。有人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其实呢这句话是不严谨的，因为呢真正发现新大陆的人呢是居住在美洲的原住民，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印第安人。早在4万多年前，印第安人就已经到达了美洲的大陆。也有人说呢，中国和大洋洲的先民到达呢美洲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他们在古代也有很棒的航海技术。但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够改变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意义。这个发现呢，对于后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影响，也成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1492年的今天，哥伦布启程去发现新大陆了。接下来玉龙再和大家唠唠嗑，说说咱们身边这些有趣的新鲜事儿啊。在今年的节目中啊，我曾经呢跟大家来提过一个有名的购物网站，叫做亚马逊。它曾经呢在愚人节的那天啊，4月1号这天发布了一个购物按钮，叫做 Dash Button。 有人说这是这个网站开的玩笑，但是呢这家亚马逊购物网站正式向全世界呢来发布了这个金牌按钮，每个售价是4.99美元。这是干什么的一个按钮呢？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个网购的按钮。比如说你上网想买东西，你已经厌倦了要去挑选、要去下单、要去点击很多很多的过程，只需要呢 按一下这个按钮就可以了。目前呢，这家公司已经向全世界推出了18个 Dash Button， 分别对应不同的品牌。用户呢，可以来根据呢按钮当中所标识的内容来分别按一下，确定自己要买这个东西。比如说呢，你们家的洗衣粉快要用完的时候，哎，发现洗衣机上面有这个按钮，啪按一下。当你的保鲜膜快要用完的时候，发现冰箱上有这个按钮，啪按一下。当你坐在厕所里的时候，发现这一回身怎么没有纸了，旁边有一个按钮，啪按一下，立刻呢就会有人把纸送到家门口来。其实呢，这个一键购物的按钮啊，相信不久之后也会在我们的身边普及开来。但是每一个按钮只能对应一种商品，比如说在厕纸啊、洗衣液呀、以及保鲜膜等等不同的商品当中，哎呀，我们都要买，这家里的装满了按钮，这样真的好吗？接下来再和大家说说健康的事情啊。现在人的条件，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对于健康的重视程度也是越来越高了。最近呢，外国媒体发布的一项新的科学研究显示，只要呢简单的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就会让我们拥有好身体。改变什么呢？多站着，少坐着。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最近指出啊，简单的用站来代替坐，血液当中的糖分、脂肪和胆固醇的含量就会明显的减少。有人说我平常锻炼身体，一定要天天去跑步啊，要去健身房啊，哎，就会觉得这事儿呢兴师动众啊，搞得项目很大似的。但实际上，科学家认为，想要好身体，或者说想要塑形减肥，没有必要那么麻烦，这件事完全可以简单一点嘛。这是一份呢澳大利亚针对800名男性和女性的调查研究显示，少坐与更健康是有着显著的关联。在研究当中说啊，每天用站立的方式取代坐着两个小时，空腹血糖值平均减少近2%，还有呢三酸甘油脂也会降低呢11%，而且体内好的胆固醇的含量也会正相关的增加。各位有没有想好呢？每天多站着或者多出去走一走，咱们的身体其实就能变好。如果说呢，把站着的两个小时啊用来走路的话，效果会更好。不但呢，我们刚才说到的脂肪啊、血糖值会减少，身体的质量指数 BMI 平均指数可以降低11%，甚至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腰围啊，各位腰围能够平均减少7.5厘米，反手摸肚脐不再是梦想。这就是科学带给我们的生活好理念嘛。从今天开始，放弃板凳，站着来开始我们的新生活吧。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说一个有关健康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是针对于老年人。最近英国的科研人员呢，针对老年人是不是该晒太阳这件事情展开了研究。因为现在呢，北半球是夏天，大家都觉得晒太阳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老年人呢，宁肯躲在阴凉地里，宁肯躲在空调房间里，也不愿意去晒太阳。但是一项研究显示，晒太阳对于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件好事情。晒太阳有什么好事呢？就可以来帮助我们啊身体当中维生素 D 的合成，而且还会影响其他呢和健康相关的因素，例如呢死亡率啊、骨折啊、血压啊，还有血管方面的问题，都会和晒太阳多少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呢，科学家们也指出啊，维生素 D 在骨骼健康和大肠癌中会减少磷和钙的代谢，而维生素 D 就是和晒太阳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各位听我们节目的年轻朋友，还是上了年纪的朋友，有机会咱们多出去走一走，有机会呢啊去晒晒太阳，会让我们的身体越变越好的。好，以上时间玉龙和大家唠了唠嗑，唠了一下科学方面的新进展。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各位走入今天的话题。又到了一月一度要和大家破留言的时候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些科学留言都有什么？过去这些科学留言又是怎么打着科学的幌子来欺骗了无数的世人呢？请您接着听，照亮新闻深处。每月一期的科学留言榜又出炉了，所以今天晚间我们给您继续破解留言。在过去的七月份，有哪些在你我身边盛传的留言呢？腐烂的水果到底能不能吃？散装的生鲜奶会比包装牛奶更有营养吗？我们的身体到底能不能实现局部减肥呢？以上尽在今天晚间的照亮新闻深处七月科学留言榜。 北京时间20:3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我们和各位一起来破解七月的留言榜。其实在我们过去的这一个月啊，身边又多了很多很多的科学留言，甚至有一些呢都在网络当中成为了一个经典热传的帖子。究竟这些东西我们为什么要说他们是科学留言？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基本上每次破解科学留言榜他都会出现啊，来自果壳阅读的主编小庄，欢迎榜姐小庄。小庄你好。 大家好，我是小庄。 另外还有我们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你好。 各位晚上好。 今天呢咱们跟大家再来说一说这过去的七月份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留言。 好， 请各位收听接下来我说的这些每一条都是留言啊。2030年太阳将会休眠，完全素食更健康，肝脏有排毒时间表，吃覆盖保鲜膜的西瓜可能致命，家里摆放多肉植物会伤害心脏，腐烂的水果不能吃，散装的生鲜奶要比包装牛奶更有营养，身体可以局部减肥，游完泳红眼是因为游泳池当中尿太多。最后一个听起来有点恶心啊，但是前几个呢我觉得说完有一些还真的让大家短时间内被关注了。比如说呢2030年太阳将休眠，那段时间我们都在想，哎呦这太阳要休眠了，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这没有太阳地球当中的各种生物可能是不是就会因此产生一些不同的变化。其实这个都已经被证明了是一条留言，这也是我最关注的。小庄你最关注的是什么？ 您说这条留言里面的 不是，就是我刚才念的这九条留言。 我觉得女孩子嘛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减肥的那条 啊。你用减肥吗？ 还是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一些消息，主要是谬误很多。然后 我觉得在过去的这一个月 我经常会搜集，然后就跟我旁边的这个姐妹们传授一下，因为她们特别容易被这种说法给蛊惑 啊。我以为你自己需要减肥呢。我觉得过去这一个月出现了网上的两个考验身材的项目，在你这里都不是问题，一个是反手摸肚脐，一个是锁骨放鸡蛋 啊。 在你这儿肯定都不是问题对吧？ 没试过 啊。现在人家说锁骨放鸡蛋是什么，有人可以锁骨养鱼，就是这锁骨有个凹槽，里面这个滴进去一点水还能再养一条鱼。想起来就太可怕了。虎龙你最关注的是什么呀？ 我最关注那条喝奶的 啊。为什么呢？ 生鲜奶到底好还是这个有包装的奶好 啊？ 因为我觉得喝牛奶很普遍嘛，之前也说过一些，比如喝牛奶这个拉肚子呀，什么样的乳糖耐受啊，或者喝牛奶保质期多长时间比较好啊，包括酸奶的营养什么的。我最关注这个喝牛奶的，我觉得覆盖面最大。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最关注的是什么？可以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再跟您说一遍10628821828，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来，接下来我们开刀破留言。先跟各位来说第一条，2030年太阳将会休眠。为什么说这是一条留言呢？接下来呢先问一下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之一小庄。小庄你怎么看？ 这个其实这个消息大概2周之前吧，我的同事 C 的专门写了一个文章来破解。对，然后我也是认真的看了他的写的那个讲的是怎么回事儿。 嗯， 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留言是怎么起来的。它是每日电讯这样子的一家媒体，然后每日电讯其实在就是我们这个科普界人来看是有名的不靠谱的那种一个新闻媒体，它总是会夸大事实。 嗯， 对，所以它这里面讲的2030年的这个太阳活动就是减弱，其实是确实是存在的。因为我记得大家其实可能在早几年，可能你蛮年轻时候就听过说太阳它有个活动周期是11年。 嗯， 对，但我们那里讲的就是说其实是它的那个黑子啊、耀斑啊这些的活动，但并不是说它本身的辐射。对，就太阳的它的辐射其实就是每年都会保持一个比较平均的量，可能它的那个就是也就在1/1000、1/2这样的一个波动。 嗯， 对，是，所以比如说根据这个模型，它是一个数学教授做出来。对，然后它可能会导致比如说2030年我们的气温下降，也就是0.3度。 嗯， 对，就0.1到0.3度。对，但是 这基本上跟没降有什么关系？ 对，大家考虑到咱们现在是一个在那个全球变暖时期，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因素就是如果就是算那个升高的就有可能达到2到3度。 哦， 对，所以其实还是升的，不可能就是出现像每日电讯里面讲的那个啊什么要结冰了什么。他因为他用的是那个咱们16世纪到18世纪的小冰旗的那个嘛。 嗯， 就是 但其实不大可能出现那样子的一个气候了。 太阳活动会减弱这件事儿呢是真的，但是它会说 它不是太阳辐射会减弱，这是不一样的量， 就是它的活动会减热。 对， 但是 因为活动一直是有周期的， 它该怎么去辐射热量到地球到整个太阳系它依旧还是会这么去做的。 对， 只不过我们过去看到的什么太阳黑子啊、太阳风啊这些东西是会变小、变弱，甚至很难观测到。 对，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有的。 但是你说太阳一下会降温40%， 不可能。而且咱们要想想，就是当年的小冰期是怎么出现，它其实并不是说因为这个太阳活动导致，而是因为当时可能地球上有大面积的火山活动，然后火山灰到了那个就是大气层当中，它就 挡 住了， 住了 对吧？反射回去。所以现在比如说解决全球变暖的，有很多科学家都提出，算了，我们再到那个弄一些什么火山灰一样的物质撒到空气里面，可能会更有用。 可别这样。咱们看了好多的那个科幻片，你比如说《黑客帝国》， 还有《雪国列车》， 还有那个就是机械，那叫就是施瓦辛格演的那个《终结者》。 终结者 啊，都是科学家们想出了这个馊主意。然后后来接下来的事情我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了。 哎，是。其实我们在看这条新闻的时候，一开始如果是算这个年限，2030年离我们并不远。说实在的，这个时间周期还真是让大家挺担心的。不过我觉得有一个人更让大家担心，就是测算出来这结果的这个瓦伦蒂娜这个扎克瓦这科学家。这科学家其实挺倒霉的，如果到2030年大家想他还在世，那如果地球真没有什么温度变化，到时候他就该挨骂。但是 这个你觉得会成为一个问题吗，小庄？ 他其实如果你回去看他论文，其实人家没有提出这样子的， 没有提出这样 对，全所以就我刚刚已经强调的是那个每日电讯的一个就是歪曲解读。 那所以说实际上是记者的问题，记者没有做功课。对于这样的科学的事实没有核实，也没有写出稿子让科学家再看一看 啊。所以说不只是我们啊，这个英国的科学从业的记者也得加把劲儿啊，来 提高一下科学素养。 所以各位，地球呢是不会因为太阳的一点变化而接下来会 大面积降温，不可能。 大面积降温真是不可能了。然后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保护地球，节能减排。这个话题在前就和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谣言，肝脏有排毒时间表。哎，这事儿我过去真的信呢，小庄。有人跟我说是这个，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人的肝脏会进行排毒，然后你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睡觉，在这时候千万不要吃东西，而且到凌晨几点，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不好好休息，如果还去吃夜宵的话，你的身体就会不好。而且我发现，经常这个生活条件不是很规律，晚上去吃东西的人，身材就不会特别好，而且第二天也会看起来比较萎靡，就是太阳一下山，双眼就放出了矍铄的目光啊，就会整个人就颠倒过来。 就是咱们来说，先说肝脏，就是有没有这个时间表，这个肯定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其实是这么一回事，就是当我们体内摄入了，比如说酒精这种，其实它的代谢物是对我们来说有毒的嘛，它一旦进入到体内，然后就是肝脏就要开始工作。对，就不可能说只有那个晚上你刚刚说11点到1点，那么我不在那个期间我有毒，那当然它就不排吗？就留在那儿吗？这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对，所以它这个就是一定要人为的规定这样一个时间是非常可笑的。 它这个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从中医的意义上来讲，就是中医的毒和我们西医当中讲的或者现代医学讲的毒不是一回事儿？ 对，但是它如果它是一个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去定义的毒，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说了。 火龙呢？ 其实我觉得这条帖子当中，我们更加应该关注就是作息时间的规律。作息时间规律，这个肯定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对， 但是如果是具体到你说每个器官啊，比方说我也看到这帖子说，肝是几点到几点，胆是几点到几点，肺是几点到几点，大肠是几点到几点，小肠是几点到几点，都规定特别死板。人体是一个非常灵活的系统，不太可能说是像一个机械那样的运作。所以我觉得是生活规律一些，哎，不要熬夜，正常饮食，这个其实是我们从这条新闻当中应该去关注和注意的。 哎，我相信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身边也有另外一样的朋友，就是他们的作息时间不是朝九晚五，他们的作息时间也不是日出而落日落而息，有可能是反过来的，日落而作，日出而息。但是只要他们规律，其实你长期看起来 也倒还行，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 对， 做音乐 的，上夜班的啊，什么的。 对，你看，当然了，我也是上夜班的，我还说别人呢，我不就这样的人吗？每天睡得都很晚。 是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搞这个足球解说的朋友，在夜间的时候，就是这个觉可以分两波睡， 哦， 前半夜先睡一觉，然后呢，后半夜解说一些欧洲比赛，解说完之后回家再睡一觉，反正总的这睡眠时间加起来也够八九个小时。 这是有特异功能的人啊， 就是特别著名的一个解说员，就这样。 是吗？ 是。 姓什么？贵姓？ 姓张。 好。来，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说说下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是吃覆盖保鲜膜的西瓜可以致命。你依我做这么几年的科普节目的常识来看，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条留言。但是为什么是一条留言呢？小庄， 玉荣，你可以先讲讲你的直觉来，你觉得它的问题会出在哪？ 能来到我们身边的保鲜膜一定是经过国家标准，就是认可的，就是它一定是不会有什么过量的残留这些东西啊、来到我们身边的。所以这种保鲜膜你用的时候它不会有什么就是本身的质量风险。第二点，即使啊保鲜膜是说的不好听一点，它存在一些质量风险，你这个来路不明。西瓜它是凉的，保鲜膜它要融化的话必须是要有温度的，而且它要有溢出的话一定也是要有一定的温度，或者说在油的情况之下，或者说在其他极端的情况之下，它才可能有里面物质的溢出。所以以我比较朴素的这个想法来看， 科学观 啊，这个一定是个流言。 对，我觉得玉荣差不多就说到了，就是只要是合格的这种保鲜膜，其实我们是不用担心它的。而且就是而且必须就是说这个流言我们要破解它是为什么。那如果有人因此而不去用保鲜膜，那它的危害就更大。 为什么呢？ 对，因为这样的它的细菌就更容易在上面滋长。 嗯， 然后而且你冰箱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嘛，那会交叉的感染。 对，其实用保鲜膜把食物在冰箱当中进行一个隔离是很有必要的。 大家用这么多年都没有出问题。对，不可能就是因为某个人，如果真的是什么，他我觉得肯定也不是因为保鲜膜，而是因为他的某个其他环节出了 就是其他的问题。 对， 来，我们抓紧时间再跟大家来说下一条啊。家里摆放多肉的植物会伤害心脏，这是在网络当中的一条留言，说有人呢从国外韩国日本呢购买出来了一些多肉类的萌宠植物，这些植物呢有50多万种啊，这不同的植物呢它可能会夹杂着病虫害等等，其中部分含有毒素，人接触可能会有中毒的风险，甚至严重的会引发心脏病啊。这个听起来很吓人啊。 这个很吓人。 对， 心脏病啊， 吓得我心脏都不太好了。 这个只能这么说吧，在那个多肉植物，就现在大家养的这种，可能有50多种、 哦。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是50多种，不是50多万种。 对，50多种，然后 50多棵近万种。 对对对对，是这么巨量。那么它当中的确有一些呢，它是含有毒素的。 嗯， 对，但而且这个毒素确实也是有可能造成心脏啊或者什么的一些危害，但关键是你得把它吃下去。 得吃是吧？把放那儿它是不会。 对，你不可能，你跟它一个接触，我们的皮肤什么都是有屏障的，它是不可能进入到你的体内，进入的血液啊什么消化系统。 而且有一类多肉类的植物女士们是特别喜欢的，叫芦荟。 哦，会涂在脸上那个。 对吧，这也是一种多肉类的植物。大家这个想去跟它亲近都来不及呢，再别说它会影响什么这个身体啊，会心脏病啊。 这个确实是有点谣言。我有一位朋友啊，是农科院老专家嘛，之前养花的时候就说啊，你可以养点多肉植物。我后来就专门问他这个，我说那个东西好不好养，他说很好养，然后呢还比你养的什么茉莉啊牡丹呢，比你养的海棠啊也好照顾。所以呢他们这个就是说这种植物来说一点点说对人体的这个害处都没有。可以说如果说你家要有宠物，有小狗咬一口的话，我估计那够呛。 那你后来没养吗？ 我后来养了。 养了 很多观赏性的植物都这样子，就是它可能里面有某些这个有毒的物质啊什么，但你只要不去就是摄入就没有问题。 别把它当菜吃就行了。啊，或者多肉类的植物别把它当肉吃就行了。为什么要说这一句呢？是因为我看到接下来这点，素食主义，完全素食更健康。这是经常在我身边有不少人说的一句话，就大家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因为我为了身体健康。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我为了节能减排。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我为了保护和平。你还真别说，有人说节能减排是因为那个牛 羊，就这种动物的饲养，每年他们会向大气层当中释放很多的二氧化碳和甲烷。 是。 对，而且它就是说单位能量的产生也是就是素食嘛，就植物类肯定会比这个动物类的它要消耗的能量少。 嗯， 这个是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的，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能不能因为这样就牺牲我们作为一种杂食动物的这样的权利呢？ 嗯， 就整体而言是不能的。 Why？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要保持一个完全素食的话，它要达到一种营养平衡非常困难。 嗯， 对，那个你比如说优质蛋白就挺难摄取到的，你像有一些是不是纯素食的，它可能还会摄入蛋奶，这还好说。但如果有一些就连蛋奶都不碰的，就真挺麻烦的。 天天清粥小菜， 对对对， 一盏孤灯， 就拼命吃豆腐还是什么的。对，而且它更重要的是有一些元素，比如像铁啊、钙啊、锌啊这些，它是很难从植物当中得到，因为植物虽然有的它含有这些元素，但是 菠菜补铁吗？ 不是，但它的吸收比较那个困难。 嗯， 对，就还有像维生素B12也是这个情况。 嗯， 就这几样东西，就是如果不是从肉食里面，你要从植物当中获得我们需要的量，就挺麻烦的。 对， 然后拼命狂吃。 嗯，一天 可能还不一定能达到。 其实你看这个事儿吧，咱们拿动物界当中的动物举个例子，就完全素食的动物和吃肉的动物，你看他们的平常生活状态。完全素食的动物就天天吃，比如说羊，时时刻刻都得吃，对不对？因为光吃菜是不够的。 对，那够。 你像老虎、狮子，哎，这吃一只羊就可以歇个一天，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生物界给我们的道理。我现在对于啊这个生活当中很多解读的方法都特别朴素，就找个参照物就行了。 我觉得就是不要极端，因为适量的素食就是说让那个植物性的那个食物在你的整个的这个摄入当中占的比例稍微高点，其实是有好处的。比如说你达到个2/3都是植物的，就据有些研究资料显示，就是你会降低某些癌症的这个发病率。 嗯， 对，因为现代人他的确就是一个营养过剩，然后很多这个热食摄入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但是不能走极端。 对， 无论说是只吃素还是只吃肉， 嗯， 真的都不能走极端。 对， 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说啊，下一个留言，腐烂的水果不能吃。哎，这个事儿我过去认为是真的，真的是不能吃，为什么它又变成一条留言了呢？ 我觉得它这个标题有一点点歧义哈，就是因为我在考虑它这个腐烂怎么来定义。 嗯， 就是我们平常的有一些就是说损坏的水果，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香蕉。 嗯， 其实我想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几个人至少都知道，就稍微有一点点那种 黑了， 发黑的或者软塌塌的那种。 对， 对，我们觉得无所谓，肯定都吃过，而且觉得它味道还不错， 掰了以后，或者我一般我就会把它皮儿剥开，然后咬一口咬下来，噗，给它吐了，然后就接着吃。 我会尝一尝，我觉得如果它的味道还没有变的话，我会吃它。 哇，你可真重口味。 嗯，因为它其实这样的，就是它那个香蕉会出现这个，只是因为它是冻伤了。对，它冻伤了以后，它里面有一种叫超氧化物歧化酶的那个就减少，那就是会它的排出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自由基的那个能力减弱。 嗯， 对，然后就会让它颜色发生改变。 嗯， 但如此而已。但是它那个细胞本身没有发生腐坏。 嗯， 就比如说那个霉菌没有长上去，细菌什么的没有侵入， 就是看起来不好了。 对，它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危害。对， 在这条留言当中他说啊，就解释真相的时候再讲，如果说你判断比如说有一颗水果，就现在的桃子，苹果都卖得很贵。我前两天买个苹果，一个苹果就小10块钱。 你有这样的？ 太贵了。所以我看了看，我就没买。 但是确实，如果像这个标题所言，就是腐烂。对，这里腐烂，我觉得腐字是一个，就是嘛，就是基本上达到腐，它可能就是出现了细菌了。 嗯，这个留言当中说，你把内圈就是周围2厘米的地方给它割掉、挖掉的话，目测没有太大的问题，是可以吃的。但是它指的是不要是大面积的腐烂，比如说上面有一个小坑。这果子在运的时候摔了一下，有一个小坑。 一般是机械性的损伤，或者说刚刚的这种冻伤。对，然后问题不大。 那如果水果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样态，比如说颜色变成什么，或者长出来了什么，例如说我看到霉菌了。 有霉菌的这种就最好不要。 就已经发霉了就不要吃了。 对。 如果霉菌吃下去会怎么样？ 霉菌里面有很多就是你不可知的，就是像一些致癌物都有的呀。 啊，黄曲霉素。就这样的东西吃下去， 对，因为它很复杂嘛。对，我们不可能说就是当中有一些确实无害，但是有一些也是危害很大的。 嗯，好，这条留言就跟大家解读到这里。接下来呢， 来到了虎龙比较关注的啊，喝奶的事儿。 哎，是。 散装的生鲜奶比包装牛奶更有营养。这个事情啊，我前几天也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也说了说。 嗯。 有一个新闻，在西安的街头，有一对这个农村来的夫妇，他们每天呢牵着两只羊，拴在路旁边，拴在树上，是两只母羊。这两只羊干什么呢？这两只羊刚好是产奶期，就会有很多的市民啊，就慕名而来， 直接喝， 不是直接喝，就是拿着自己家的瓶子，拿个矿泉水的瓶子来，这个它还挺贵，一斤大概得十几二十块钱，然后卖奶的人说这绝对是纯天然啊，这个你看着活羊给你挤，这中间没有添加，也没有三聚氰胺，也没有其他的这个物质超标，我们也不兑水，你直接就带回去就喝，据说卖的特别好，第二天有好多人呢就是慕名赶来，来晚了 都买不到的， 对，羊都挤不出来了，当天的产量已经都挤完了， 喝满了、 对，所以就说这个生鲜一定会比在工厂里加工过的装在塑料袋里的要好。但是这个事儿为什么说它是一条流言呢？ 你们喝过吗？你们有喝过这种生鲜的？ 哎，我喝过，我真的喝过，我小时候喝过， 嗯， 好喝，真好喝，让我难以忘怀， 是吗？ 对，如果它还是那种温温的， 我喝的牛奶是带有牛的体温的，哇， 还有那个风味的物质， 对，它是会有那种特别香的味道。因为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们家旁边有一个牛奶厂，里面养了好多赫斯坦奶牛，我经常没事就是他们家蹭奶，就蹭奶喝一下，所以印象很深刻。后来 但咱们还是要看回来说，就是我们为什么平常喝的这种奶一般是经过巴氏消毒， 对， 它其实还是在于就是现在这个饲养环境当中，就是自然产生的奶它的含菌量还是蛮高的， 嗯， 对，这个就是细菌的这个量，就是应该说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一种负担，对，你的免疫系统要去对付它们才行，对，然后还就不能够就是说排除那种某种情况下它被污染的比较厉害。 所以照你这么说，其实生鲜奶的潜在的危害是因为它里面细菌比较多。 对， 比如说从羊的身上直接挤出来，你怎么知道这只羊昨天有没有感冒，它昨天有没有拉肚子？ 滋长是非常快的，对，它是稍微过一点时间，然后在适当的温度下它会飞快的这个长。 没错，其实这个我倒想起一个例子，就是比方说老人和小孩，你这两种人你去检验最好。 那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呢？ 你想干什么？ 不是，其实这不叫检验了，就去试验嘛。那你想，越好的奶，那老人小孩喝上越没有问题。 嗯， 这种奶，老人和小孩喝的时候，肠胃比较敏感的，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问题。这个之前我就是陕西西安的这边有一个牛奶厂的这个营养工程师吧，我和他聊天就说到类似他们当地说这个奶农嘛，就是奶农哎往这个他们是产这个羊奶的哈，高档羊奶就可能是有一些生病啊，或者可能有一些像庄主编说到这样感冒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性疾病。但是就是你如果是刚挤出来这种，闻着是很香，但是你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 但是闻着为什么会很香呢？ 它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风味物质，就 这个东西就是刚刚产出来的原奶独有的位置。 对，如果 经过工厂以后就没有了。 对，经过高温的话，特别是如果我们平常采用的是，就咱们都喝过那种常温奶，就是不需要冷冻保存的，然后它是在大概是125度的这样的温度下面去杀菌的， 瞬间灭菌。 对，然后它其实也会稍微产生一点点就是蛋白质交互，就少量的，然后它就会产生那个味儿，就把这个盖了， 就喝不到这个 喝不到香味儿。 对 啊，但是哎呀，这个东西吧也没办法，我们要选择喝方便的牛奶和干净卫生的牛奶，其中你就得有一些东西要放弃， 就牺牲对你的对口感啊什么的那种想象。 哎，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小的时候还喝过带有牛的体温的牛奶，这也是一种难忘的记忆啊。啊，长这么大也不容易。来，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身体可以局部减肥，这个时间不多了。我一直过去我是迷信身体可以局部减肥的，因为我们经常坐办公室，大家都知道，你时间长了，你的肚子会越来越大。游泳圈，我就老是猛练腰，后来练的我的脊柱都出问题了。有人跟我说这样是不行的，看来身体是不能局部减肥的吗？ 对，它其实是这样，就是每个人你生来是什么体型，那它就会保持这样的体型。就它要减少，或者说那种咱们说那个减肥就缩起来，它是等比例的吧，就是就会有一个全身的这样子来。但是 要胖也是同样胖起来。 对，所以我们比如平常人主要是以两种身材嘛，就是梨形身材和苹果形身材。梨形就是那个臀部比较大，就是下盘比较那个粗大，然后苹果形就是肚子比较大。对，这种两种人就是即使他们减到那个就是比较苗条什么的，但是它的那个形儿还是在的 啊。 对， 就从大苹果变成了小苹果，从大梨变成了小梨。 对，而且就是咱们平常的减肥办法是没有办法说让咱们身上的这个就是那个脂肪细胞给就是变少的，只是说脂肪细胞里面的那个脂肪含量会减低，就你还是那么多的脂肪细胞。对，它是。按照某种那个比例分布在你身上的各处， 就是你去测那个 BMI 指数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虽然说你整个人看起来变小了。它 哦，那不是啊， BMI 指数是体重除以那个身高的平方。对， 就这个指数是会变化的。 对， 但是你说体身体当中的这个脂肪， 对，就是说咱们 细胞的量是不会变化。 对，细胞的那个就是有多少，它到成年的时候你就长到是那样了。但是也有的人他是从很小的时候他饮食习惯就不大对，那他的脂肪细胞长得特别多，那他也是到了成年以后那个脂肪细胞的量也是稳定在一个值。对，就是对每个人来说，除非你做一些手术性质的去除。 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你想改变身材最好的方式就是去锻炼了。 对，就是让你的每个细胞里面的脂肪细胞里面的脂肪变少。 对，饿肚子或者其他的方法，这东西啊，哎呀，其实你看起来容易，但是给你带来的效果真不见得说一定就特别好。来，我们最后一条，这个有点说了有点恶心啊。游完泳眼睛变红了是因为游泳池当中尿太多。我幸运的是，就我读完这条留言，我深感幸运，好在这个夏天还没有去游泳。但是我经常听说这样的事儿，说 这个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因为我小时候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去游泳然后会注意说不要染上红眼病，是因为就是那个沙眼原体嘛。对，我们更多是惧怕那个东西，但从来没有说这个尿液会怎么样。就我觉得这个留言经过各代的迭代，就会出现一些非常奇妙的这个点。然后说尿液这种东西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本身的泪液当中就含有一定的尿素 啊。哎呀，这一说完我胃更不舒服了。那眼红是什么原因呢？ 眼红就如果就我刚讲的，比如说你染上那个就是沙眼的衣原体嘛，那你可能就会红眼病啊什么的，那种不是沙眼，不是就是那个结膜发红，对，或者其他一些病菌类的。那其实就是说你去的那个地方，它有很多它的消毒不到位。 其实现在游泳池当中，只要是大家去正规的地方，它都是有国家的标准，也会有相关部门的检查，比如说你水中当中鱼氯的含量， 对， 你这个水的新鲜的程度。所以各位要去游泳的话呢，如果您担心这一方面的话， 而且不要去人太多的 啊， 人太多他可能来不及及时的这个排换嘛， 大家就去这个合格的，然后人不太少的地方，或者您选人不太多的时候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了，就是时间的原因，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和参与。明天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咱们接着聊。我是玉龙，明天见。 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现在是北京时间。